上两眼想到你，总有个性，暂借刹那让记忆捉紧音乐，踏入时间旅程，在你壮阔肩膊间带潮州声，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雨景。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，为这恋情见证，就是这些歌声。